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英雄旅程》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看了一本书，关于好故事的十二个公式。那这十二公式我们介绍很多遍了，大致上就是冒险啦、盟友啦、打倒反派啦、 成长、寻找盟友、 载誉而归，大概就这些。那最近阿杰你调单位，到总公司。 最近比较忙一点， 所以说，那总公司的那个气氛和业务还处理还好吗？或者是你心情上还好吗？ 心情上比较紧张一点，因为那个气氛不跟之前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利用空暇之余，有做一些跟我们这种英雄旅程有关的功课。像我最近就看了一部韩剧叫《匹诺曹》， 它是韩剧，那它大概是在讲什么？ 他的剧情，我把主要的剧情大概讲。男主角是叫做一个齐和明的，非常聪明的一个男生。那在他很小的时候呢，他爸爸是一个消防队长。在他很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发生了一个工厂爆炸，然后他爸爸就带着消防队员要进去救火。然后，本来救火应该是英雄嘛。 然后对啊， 但是因为他们全数罹难，他爸爸的尸体也没找到，所以说就开始会有一些流言蜚语，就是有人说，他爸害死了队员之后，然后人就绕跑了，然后就是媒体会开始就是 捕风捉影 啊，然后到处就是在媒体上面把没有查证过的事情，然后就是把他报的好像是真的一样， 是有污名化他爸爸的那样， 就是污名化，就是本来他爸应该是英雄的角色，就却变成被骂得像狗熊，然后那男主角齐和明，他当然他们全家都很生气啊，甚至说他妈妈最后还带着他去跳海，妈妈也死了，家破人亡这样子。 所以这整个戏剧是，刚开始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然后主要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件，然后后来主角当然就很讨厌媒体了。那可是他后来长大之后，因缘际会还是进了媒体业。 这个和我们的英雄旅程的十二个公式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主题有什么相关联性吗？ 相关联性吗？里头有一段剧情，就是这个齐和明他其实有个哥哥，他哥哥当然也很讨厌媒体啊。那他哥哥在长大之后，因为救了人，被那个媒体塑造成英雄的一个角色，就跟我们这个主题有点关系。然后他被塑造成英雄，但他实际上呢，他为了要帮他爸报仇，还偷偷的杀了三个人。 所以他爸爸不是真的临阵脱逃逃跑， 不是，后来有被证实他爸也死了，那个齐和明的哥哥啊。他就反正他就被他救了人，但他其实也杀了三个人，那媒体就把他报得跟英雄一样，然后大家还不知道他杀人，然后他后来就为了要表媒体，所以就直接在一个现场的节目里头说其实我杀了人， 所以说他就瞬间就又从英雄变成了一个负面的那个角色， 就大家很震惊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虽然是一个编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从就是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一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完美，但是透过媒体的力量，他可以被塑造成一个 英雄的人物，有点像是一个媒体造神运动。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一直都发生在我们周边。 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说那个十二个步骤里面有试炼这个步骤嘛？ 有。 那试炼就是说，这个角色他可能经历了一些苦难折磨，他遭受到了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困难，他必须要去修炼，然后来让自己进化之后，再去洞穴的深处去打怪啊，或者是去突破一些现状。那这个匹诺曹这个主角是齐和明嘛？一个本来不愿意进媒体业，但是后来进媒体业的一个男主角。那他的英雄旅程的这个转换是什么呢？ 他本来很讨厌媒体嘛，因为他喜欢的女生，想要当记者，所以他就决定要陪她一起去，就是他受到召唤嘛。 然后为爱。 那他们的一开始的那个试炼，大概就是他们要原本是实习记者嘛，那要变成正式员工的那段过程。那他也非常顺利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超级聪明的人，所以他很顺利的就进入了，就当上正式的记者。 那在这个行业之中，他不是很讨厌媒体，也看不惯媒体的作为， 所以他等于就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在教育那些媒体，就是告诉他们求证 的重要。然后他过程中他也发现说，其实媒体业你要求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自己也出过包，就是发就是没有去求证，然后就去报道出来。 嗯嗯， 就他因此就是很有一段时间，他感觉到他觉得很讨厌自己，很不想做记者，因为他觉得他不配。 嗯，那这整个戏剧之中，你觉得最精彩的桥段或环节大概有哪些元素？ 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得非常有感触的，就是觉得说，我们的媒体常常就是没有求证，就去报道一些事情，那可能会导致民众啊看的时候，对一些本来他们应该要知道真相的东西，那产生了误解，然后就是会造成某一个团体来一起打伐另外一个团体，但是另外一个团体他其实本来可能是为了要帮助大家，为社会谋福利的，但是却被反而被大家变成是像狗熊这样子一个， 就是媒体有那个操作操纵舆论的思想的那个部分。我印象中2007年有一个纪录片，它是那个台湾跟香港的几个学生媒体工作者还有教授啊，他们一起去拍的。那这个纪录片就是用两个虚构的新闻事，它那个纪录片叫做角尾米，然后是用两个虚构的新闻事件，就是狗狗回魂，就有一个 女学生说她的狗死掉之后晚上都会来找她，就捏造了一个这样的新闻。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个民众他说他去网络拍卖买了一个瓶子，然后那个瓶子可以改变他的运气，然后后来就发生了很多好事，然后就 这个新闻我听过， 就蛮神奇的一个新闻， 假的 假的新闻，这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学生自己去捏造的。然后他们就发新闻稿给七家有线电视台，然后电视台这七家电视台有些他就采访了，就跑去采访这个女学生还有这个拍卖买那个运气瓶的那个民众，然后就把它弄得很像真的，因为其实那都是演的嘛，但是媒体没有查证清楚，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去采访，然后弄得用模拟画面啊，或者是用没有告知当事人的方式就播出。那这个纪录片大概就是在讲说一个媒体操纵舆论的那种方式，所以你是不是看这个匹诺曹的时候有感受到这个区块？ 对，其实我还没看之前我也就有感受到这个虚构，所以我就是想说透过这集我们来探讨一下英雄跟媒体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匹诺曹的韩剧啊，是在批判媒体乱象。但是坦白说，我还没有看。所以可能我看完之后，未来呢有机会我们再针对匹诺曹这个韩剧做讨论。那我们来讨论一些我没有看过的，好了， 好， 共同有看过了。那个《饥饿游戏》，你有看过？ 第三集吗？ 就 跟媒体也有关系。 对，跟第三集有，第三集跟媒体有点关系。前两集其实跟那个传播的那个行为其实也有关系。《饥饿游戏》它的背景大概是有12个行政区都是很贫困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施惠国的，就是比较强的那个，算是总统府好了，或者是那个政府主要的那个强权政府。那那个强权政府呢，它就会要求12个行政区每一年都派出贡品，然后贡品去做那个类似大逃杀的那种杀人游戏。 贡品就是人嘛， 贡品就是人，你要派出一个代表来互相厮杀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用真人实境秀的方式去转播那个杀人游戏，然后播放给12个贫穷的行政区去观赏。我觉得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贫穷区的这个人可能会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因为他觉得他是个娱乐节目嘛，有访谈啊，有那个服装的展示啊，有武器的展示啊，训练的过程 就跟我们现在那个歌唱比赛一样，过程都会实况转播，然后每个人跟每个人互动他都会展现得很清楚。那前两集大概就是在讲这个，就是这个饥饿游戏的那个厮杀的过程非常残忍，因为他是要杀人啊，那他又实况转播。但是第三集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第三集那个女主角啊坎尼斯，她其实已经逃出了那个饥饿游戏，她跑到真实的，就回到了那个真实的那个行政区，然后12个行政区要展开一个革命的行动。那这个革命的行动呢，就是希望这个凯尼斯做革命领袖，因为他在饥饿游戏中的表现非常的好，然后非常的有领导的气质，然后又有那种反骨的个性，所以行政区的那个革命领袖就希望他做那个精神指标，然后就开始找了摄影团队要帮他捏造一个英雄的形象。 嗯，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电影前两集的时候，为了让观众喜欢他，能够让他在饥饿游戏之中生存下来，所以他就谎称自己怀孕了。对，那电视那个施惠国的那个电视节目啊，就直播他说他怀孕的那个片段，大家就很感动，十二个贫穷行政区的人看到就很感动。但是他现在作为那革命的精神领袖的时候，他其实根本没有怀孕了。 对， 没有怀孕啊，他怎么办？时间一直过，他就肚子也没大起来， 所以他 就用胎儿流产这件事情去跟十二个行政区的那些贫困的乡民们做交代。就他跟大家说胎儿流产了，大家反而是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同情，而且产生了很大的愤怒。那个愤怒矛头是指向那个施惠国，就是那个比较强的那个政府， 万恶的施惠国。 哎，万恶的施惠国，我觉得这很神奇。这个是一种媒体的操弄，因为整件事情都是假的。 对， 但是他为了塑造这个凯尼斯，凯尼斯是女主角。 嗯， 其实我们应该要挺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桥段很巧妙。 对， 就是他透过媒体包装的方式，让这个女英雄先假怀孕，再假流产，因为更没怀孕，更不会有流产嘛，就引起了民众对施惠国的愤怒。这个可能跟那个 你那个叫什么程序不正当， 程序不正义嘛，程序不正当非常的奇怪。那这样子是可以接受了吗？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捏造的？就媒体有这样的， 这其实是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 嗯， 之前好像跟你讨论过， 嗯， 那个正义的那个目的是正义，但是手段可不可以不正义？ 对，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打倒施惠国，然后他们要用那个摄影团队啊，去帮凯尼斯去营造一个革命领袖的形象，所以有他去探望医院里面的伤患啦，然后有他非常英勇的对施惠国发表一些激进的言论啦。那个媒体队随时都在拍哦，而且随时都要做好后制剪辑的工作。但是这个程序如果像胎儿这件事情，其他可能是真的，其他的事件可能是真的，但是怀孕跟流产这件事情显然是假的。 对， 那程序可能就有点瑕疵，但是凯尼斯也没有自己揭穿自己的真面目，其实我没有怀孕啦，其实我没有流产，他也没有，他就看到民众都很愤怒，好像达到他的某个目的的时候，他也默默的就接受了。这可能是很值得观众去思考的。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标准答案。 嗯， 但我之前跟一个同事有讨论过一个问题。 嗯， 就在于说那前阵子不是国父去世的那个纪念日吗？ 哎，对。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就是国父那个时候清朝嘛， 嗯， 清朝的时候他不是革命吗？ 对， 革命这个行为当然会有暴力了。那如果他今天他是革命成功了， 嗯， 所以国父现在是孙中山先生国父， 对对对， 被大家拱为国父。 嗯哼， 那如果他失败的话，会不会就会被，假设现在还是清朝，他是不是就会被塑造成是一个暴民的领袖， 什么之乱？ 对，什么之乱？ 民国之乱，或者是一个 什么？ 所以， 可能就是他的过程是有暴力的，所以，可他不用暴力，他也不可能革命成功啊。 目的和手段， 目的也，国父的目的想必是正义的， 嗯， 但他当中的手段可能会有一些让人 产生质疑的地方，但是那个质疑是可能是必要之恶，或者是必要的手段。然后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饥饿游戏里面有摄影团队非常重要， 因为他必须要帮女主角去营造一个形象，去塑造一个、英雄的那样子的气息，跟领袖革命的那样子的氛围，所以他里面就有唱歌啦，唱革命的歌曲，然后去拍摄他用弓箭射下战斗机的那样子的画面，非常的英勇的那种英雄形象，还有他去绕军去讲演讲，然后比出一个革命的手势。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媒体去包装的话， 公关公司 没有公关公司去包装的话，那气势就会很弱，士气就没办法提振。我觉得那个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非常的重要。今天的主题呢，有提到匹诺曹，然后刚才还谈了那个《饥饿游戏》第三集。那其实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内容是在讨论媒体和英雄的关系，在英雄的旅程之中，你展现的那些好的那些层面，或者是冒险的过程，有了媒体的加持之后，渲染力会变得比较强。 你本身。有没有媒体，你英雄你应该就是英雄嘛，只是说透过媒体你可能就是从一个无名英雄变成一个大众英雄， 就是有名的英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提到英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好像是比较想要了解的是大众英雄这个像是、就是无名英雄你就不知道他是谁， 就没有被看到。 对、啊、 我想到那个 NBA 的那个球赛， NBA 球赛NBA 之所以会这么好看，是因为它有强力的那种灌篮，然后精彩的传球，然后那种高强度的对抗。那但是想象一个情境，就是 NBA 比赛持续的在进行中，但是媒体没有把它播报出去，同时也没有现场 live 的转播，然后事后也没有任何的影像可以看。那只剩下说你现场可以买票进去看，但其他东西全部把它封锁。那些伟大球员的表现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 没有去现场看的人就不知道，去现场看的人他可能会跟别人讨论，或者是讲述一下当时的状况，但是透过转述的好像说书人一样，还是有点落差。 对， 如果我们透过影片剪辑，然后渲染，然后加上一些新闻事件、球星的一些八卦绯闻，那就可以营造出很多很有趣的故事。那像台湾就有 SBO， 你知道 SBO 是什么？ 我知道， 就是那台湾的那个半职业联赛嘛。我觉得他欠缺的就是这个，就是媒体几乎没什么在播报，或是播报的时候都没有人要看，啊，播报方式也不够精彩。那些好球剪辑虽然有，但是可能剪辑的方式不如 NBA 那么的巧妙或者是精彩，导致现在在打冠军赛，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然后现场的小猫两三只，观众可能就是几百个人不到。现在去买票都还买得到，然后每天都可以做 VIP。 我觉得这个可能差异就是在于说，虽然他们可能都是很顶尖的球员，表现都很英雄，但是有没有媒体去塑造他还是有差异。 而这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说的是这个东西有看头，但是没有媒体去播报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你没看头，所以媒体才播报。 SBO 可能强度不如 NBA， 所以自然那个炒作不起来。媒体即使去用各种角度去拍摄这个球员的表现，但是可能亚洲人的体能极限就是这样，精彩度就是到那里而已，没有办法再突破。这可能也是英雄的能力也占了很大的百分 比。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讨论是说英雄的能力是真的很英雄，那有没有媒体去播报？这样子 就会又占了又更加的加了。 我们已经假设这个是真的很英雄的东西了。 那个过年期间呢，我那个姑丈从美国来台湾，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他可能看了一些书或者是资料，他想找一个古帆船叫做自由中国号， 因为他怀疑他的祖先那个时候漂洋过海的去美国，他想要了解一下这种怎么可能有办法漂洋过海去美国，他就查到了有一个叫做自由中国号的古帆船，是一个英雄故事哦。嗯， 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个大概是距今60年前，1955年的时候。 那我还没出生呢。 对，他是由基隆出发的。那他是几个台湾的那个算渔夫吧，或者是打鱼的，他们有一个看到一个比赛，在旧金山办了一个那个帆船比赛，他们想要去参加，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弄了一个仿造的中国样式的木造帆船，上面完全没有引擎的动力，那他们就把它买了之后就整理，然后去参加比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费啊，然后又欠缺经验，所以他们就到处的去找人帮忙。那时候的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呢，就协助他们，然后出钱出力这样子。后来又有一个美国驻华的副领事，是外国人，老外，他中文非常好，叫麦克文。那他也觉得很有趣，想要跟他们一起用这个木造帆船横渡太平洋到旧金山参加比赛。这个故事基本上网络上很多资料，搜寻自由中国号可以查到很多的内容。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美国驻台副领事麦克文登上了这个木造帆船之后，他有携带摄影器材， 所以他在这个英雄团队里头，他扮演的就是媒体记录的那个角色。 对，我觉得这个让后来这个事件的渲染的这个程度啊，大大提升，因为这是六十年前的事情嘛。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这个麦克文啊，老外，他就拿着摄影机记录他们每天的生活，包含碰到台风啊，包含这个船桨断掉啊，包含他们在船上面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物，解决饮食的问题啦，沟通的问题啦，要不要弃船，因为他们有一阵子船撞到坏掉了，然后被另外一个大船救起来。他们就在讨论说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放弃去美国的这个英雄旅程，干脆放弃好，他们就讨论。过程之中因为有麦克文的协助录影记录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加的增加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的可信度。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如果他们真的横渡了那个太平洋，到了旧金山，然后搁浅在那个岸上岸边，然后人家来其他人来营救他，就完全没有任何影像记录，你就是几个人这样子搁浅在岸边，然后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台湾来的。 哦， 可能不会有人相信啊，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可能是偷渡啊，可能是怎样来的。 哦，对。 但是如果有影像记录了你这114天的这个英雄冒险旅程的话，那状况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由中国号好像也是有包含这个媒体英雄塑造的成分，导致他后来这几年很多纪录片，关于他的纪录片都拍成了嘛。那很多影像就是当时这个美国驻台副领事麦克文，他因为他有摄影机，他记录了非常多的东西，那这个纪录片就变得非常的好看，当时的那个冒险泛滥的那些过程都可以被记录下来。 仔细想想，如果说所以说如果你是要成为一个大众英雄，除了你本身自然要有一些能力以外，那这样来看你还必须要有一个摄影团队， 像那个《饥饿游戏》里面那样的摄影团队，有人负责采访，有人负责拍摄，还有人负责帮你梳妆打扮。 而且我觉得《自由中国号》这个 case 是非常特殊，因为你像那个《饥饿游戏》那个女主角，是大家本来就知道她很强， 对。 但《自由中国号》这个 case 是，他们根本就还没横跨过太平洋， 对，完全。 你顶多知道他们会开船而已，你也不知道他们成不成， 对。 那，但是他就。摄影机就上去了。 那个麦克文对他们这个几个船员的认识，也仅仅知道他们是渔夫，会捕鱼，然后还有的是会特殊技能是会养鸡，会种菜，他们可以在那个木船上面养鸡种菜。这个技能其实对于横渡太平洋来说是很危险的，就是你怎么证明你有本事横渡太平洋？ 对啊， 搞不好六个人全部挂掉。 到底你这个你做的事情有没有被摄影的价值，我还不知道。 对，就纯粹是带着一种说，他们这几个年轻人有梦想，我应该支持他们，所以他不但加入他们，然后过程中就一直记录，所以他可能某种程度上 内心世界里面也是有一种童心未泯的那种状态，就是他单纯想要出海横渡太平洋尝试看看，那过程只是因缘际会误打误撞他们成了英雄。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跟这个广播节目前面的观众，如果你是一个无名英雄的话，你开始应该要找一个摄影团队来帮助你咯， 就是你要时时刻刻的 记录你的 记录下你的生活，或者说你正在做的一件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或许它是真的非常有意义，而等到它真的这个成果开花有了好的结果的时候，你才回头发现你没有记录，那是很可惜。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有一个梦想要追求，你过程中一直有记录的话，那未来开花结果的时候它会更茂盛。 对，而且透过要不是自由中的话，靠透过麦克文的录影，我觉得这件事也不会 渲染的这么 红， 这么广泛。现在那个旧金山的那个港区29号码头还树立了一个纪念碑，那上面就简单的描述了一下自由中国号这艘木造帆船，还有它上面的6名船员横渡太平洋的故事。 所以连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很屌， 不但连美国人觉得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中途还有停靠在日本，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日本的那些乡亲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又看得到影像嘛，真的就是日本的乡亲拿着那个布条和旗子去欢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觉得这个是摄影团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真的。 前面我们讨论了那个媒体和英雄之间的关系，然后希姐你提到了当英雄本身实力很足够的时候，搭配媒体的宣传的力量、包装的力量，它会更有影响力， 对，它会成为真正的大众英雄。 那我们这一集的工商服务时间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就刚刚提到摄影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很红的东西叫做 GoPro。 GoPro 是一种运动摄影机， 所以我刚你也有研究了。 我有一台类似的那个极限运动用的那种摄影机，它可以装在手臂上啊，装在脚踏车的龙头上，然后或者是装在车子的底盘附近，那你就可以拍摄很多各种角度的那种画面。像过年期间，我有把它装在我老家的那个电视机上面，然后用那个缩时摄影拍摄我们家过年期间吃团圆饭的那个过程，大概维持2个小时，缩短成约3分钟，就发现大家整理桌面，然后上菜，然后团团围坐，然后用餐完之后大家鸟兽散，然后收拾餐具，这样子还蛮有趣的。 GoPro 它的广告你应该我们在 FB 常看到有人分享嘛，那它的特性就是极限运动，比如说跳伞啊，骑脚踏那种很快的脚踏车，什么越野车啊， 冲浪 啊，像那种 对， 就是那种运动的，然后他会把它拿来拍嘛，然后很多人看之后就觉得很酷，然后想要买，但是买回来的人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刚刚那些广告，那你向往的生活，请问一下，你会整天在那边跳伞吗？你会整天在那边骑越野车吗？ 很难 我们都是一般的上班族而已啊。你如果买了 GoPro 想要记录，结果你大概只能记录哦，今天上班好累了，那然后你在 停车场停车停不进去， 对， 或者是就是记录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刺激的东西， 对啊， 跟那个广告影片就会有落差。 但是 GoPro 还是一个很红的东西，那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是不是那种英雄式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说GoPro 这个东西你要买的话，首先你必须要培养你自己的英雄的能力。对， 像 GoPro 它的那个型号啊，就是 Hero， 其实它就是暗示你说， 哦，是哦， 暗示你说他现在出到第四代 Hero 4、他暗示你说不是买了我们的机器啊，你就会变成 Hero， 你也要练练等嘛。你骑越野车，你随便可以骑嘛，不要说越野车啊，越野车还要买。你滑个直排轮，你不练习的话，你也没有速度感啊，你也不能过弯，你也不能刹车什么的，你全部都做不出来。这样子，你用 GoPro 记录，只是记录一个出糗的影片，或是记录一些 很无聊的东西， 很无聊的东西。所以锻炼自己的技能，成为英雄，再加上这种极限运动摄影机的辅助，它才会成为一个让人想要浏览的影片。 对， 这才是他的， 你自己也觉得才有记录的价值。 嗯哼，那另外就是 GoPro 这样子 ，GoPro 有被英雄化吗？像他这个网络上这么多 GoPro 有趣的影片，那个极限运动好很强悍的那种影片，他是不是有骗人的？ 我其实有想过，就是因为 GoPro 他摄影模组我不晓得是跟谁买，但是在几年前他还没出来之前，摄影机比较有名的就是像 Sony 啊 ，Sony、 Panasonic 啊 ，Canon 啊之类的 Canon, 这些大厂嘛。那他们，你说他们有没有能力做 GoPro 这样的运动？ 小台的能够放在手上，放在安全帽上面之类的，应该也是技术，应该也是 OK 啊。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但是为什么？ 对，极限运动摄影机的那种投射代名词就是 GoPro，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商人的那种 包装， 那个行销手法，他可能就市场定位就是做在极限运动，他就专打这一块，然后。专攻的，那 Sony 它因为它出很多 各样各式的产品， 所以它可能就是分散了它的力量。那消费者心目中可能就比较不会想说哦，极限运动会想到 Sony 啊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我现在桌上就有一台 BenQ 的那个运动型摄影机，但是我每当要跟人家说，我有一台类 GoPro 的产品，我就会自动修正嘛，因为我讲说哦，我有 BenQ 什么什么型号 SX 多少多少，人家可能。那个会议的还要很久，或者是你跟他说我有一台运动型摄影机，运动型摄影机是什么？他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 GoPro， 他就知道 其他的联想。但是讲 GoPro， 他立刻精准定位说，哦，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可以冲浪的时候可以用的、 啊。小小台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我根本不会冲浪，所以这个他的英雄的包装， 我觉得他有被英雄化。 算是，但是这个算是一个很成功的 商业案例。 商业案例，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再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介绍了匹诺曹，未来如果我把匹诺曹看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再深入的讨论一下，然后饥饿游戏的那个包装，女主角的英雄的那种革命领袖的那种包装，还有自由中国号，自由中国号网络上很多相关的影片和那个资料，大家可以搜寻看看。然后最后就是 GoPro 是一个运动型极限运动型的摄影机，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看看影片。下一期我们要做什么？ 下一期我们是不是要去专访一位教授呢？ 对， 是做跟什么相关的？ 他做的内容，他早期的研究内容是跟金属探测有关，后来又跟水做水资源，对，那最近是在做自动化控制，所以我们可能会访问他。 非常期待。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